施政的措施，而且是期望推动美国前进。另外，美国各州在拜登宣誓前的周末加强戒备，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地都可能有亲总统特朗普的示威者发动武装游行。白俄罗斯开始为处于高危地区的医护人员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卫生部说收到一批俄罗斯生产的疫苗，将会分发到首都明斯克市和包括布列斯特州和哥梅利州等在内的六个州。政府医护人员亦将会获得800剂的疫苗。报道说卫生部已经为疫苗运输所需的低温环境要求制定相关方案。白俄罗斯去年签署合约订购17万剂俄制疫苗。卫生部说那款的疫苗日后在白俄罗斯的本土生产能力将会可以满足白俄罗斯的国内需求。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呢几十年咧，西方兴起一个所谓素食文化，素食也者就是我哋中国人讲的食斋。但是人呢是一个杂食类的动物来的，即是说我们又要食肉啦，又要食蔬果生菜诸如此类啦。那究竟素食是不是有利而无害呢？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广东广西文杰华、卢伟力、海林一起谈素食文化。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新闻党中委金文峰， 可唔可以将市民自己个强积金嗰度攞出嚟？政府讲嘅嘢就是、喂，个强积金咧只系纯粹退休保障嘅啫，其实香港嗰个医疗、住屋等等保障都系好唔足够。呢一笔钱系咪可以做更加多嘅保障呢？唔可以话次次人哋话想攞，咁你就话喂唔得，呢啲系退休嘅钱嚟噶、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日，广东广西啊！咁直播室里边有海林， 大家好。 海林好少出现，第一次同你合作， 系啊，第二次啦， 第二次同你合作，系咁咧就好少有两个女主持嘅，广东广西好奇怪啊， 交抛啊！ 好，咁咧就喺电话旁边有卢伟力，卢伟力早晨， 系我喺度啦，早晨， 系啊，早晨，咁啊主持系文杰华嘅，咁啊今日咧听众嘅点题咧就系讲素食主义啊。咁咧，我谂一讲到主义咧，就唔系净系话你嘅行动上咧系点样做法，仲包括咗你嘅理念啦、你嘅信念呢啲咁嘅问题。咁啊，首先咧，即系要 declare interest 先。海林，你自己系咪素食者？ 我唔系，我反而系瑜伽练习者。 哦，唔排斥噶嗬。瑜伽练习者唔一定素食，但系佢哋咪会鼓吹素食咧？ 有好多瑜伽练习，有好多素食者其实系由练瑜伽 开始 系啦。 一阵间要听一下你有冇呢个倾向先。卢伟力，你有几可食素啊？ 我其實就冇乜食素嘅，不過咧我有一啲時間咧都係斷過食啦。 係好嘢， 係 啊。 咁亦都有一啲時間咧就係食果啊，果食啊。 嗯嗯。 咁即係有一輪咧大概20年前千禧前後咧，突然之間有兩三年咧。我就對嗰啲新時代 New Age 嘅嘢咧，就產生好即係唔單止係好有興趣了解，甚至係有啲實踐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有啲斷食啊、果食啊、間中素食啊，即係話咧，即係中國人就有初一十五啊。咁但係咧，即係我就會某一啲時段、某一啲季節。咁有幾年係咁樣，咁後來咧就可能我又改變咗啦，即係覺得呢個世界隨緣就可能就更加自然啦，咁所以咧就冇繼續落去，咁呢個就大概我嗰個經驗啦。 但係咧，當然啦，有啲人就話素食一定要講呢個紀律啦。你冇 discipline 啦，或者冇一个坚定嘅意志咧，就你知咧，而家对尤其是香港社会对于素食者唔系咁友善嘅，仲未好友善嘅。嗱，比如话咧，如果你叫个素，你去饮宴咁啦吓，咁人哋觉得好烦啊，要特别咧要问主人家，喂，你嗰台有三位素，咁你要另外厨房煮啦吓，咁一定系慢嘅，你食到刺咧，佢第一道菜都未嚟，咁大家都好奇怪咁样。咁呢啲际遇经常都有。阿卢伟力啊，我咧系见证过你劈曲就叫劈曲啦，短暂劈曲嘅嗰个时间。咁咧就嗰、那个过程咧就同食素就唔系完全有关嘅，即系但系嗰个原理可能一样，就是、reset 咗你嘅身体啊，将你身体一啲譬如毒素排毒啦吓，然之后重整啊。对医治了很多病的。咁咧就我哋未讲到你嗰个亲身经验之前咧，我哋都不如讲一讲啦。一阵间咧要特别提到 New Age 呢样嘢。海林咧，你就喺外国生活过好多时间啦。咁你一定经历过所谓 New Age。而家呢一个运动咧，系咪仲系方兴未艾嘅咧？ 其实。香港是走得比外國遲一點的，我記得我最早接觸素食主義這個 concept 就是我在外國讀寄宿學校的時候，那時候其實我有很多同學他們就是說自己是素食主義者的，在英國，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好像一個teenager 即是反叛時期，就是說我不吃平時人吃的東西，我吃素而已，那時候我就跟同學吵，因為那時候我是一個肉食獸，我說植物都在那裡喊的，其實你只是聽不到他們在那裡喊而已嘛，這樣 或者喊痛苦啊， 是啊， 不如什麼都不要吃了， 是啊，我說你不如什麼都不要吃，其實我們一會兒可以講一下，有些人他說他只是吃即好像 很多種類的，是啊， 是啊，有些人只是吃樹上面跌下來的，吃果啊， 跌下來等， 是啊，那咁而喺外國其實60-70年代其實嗰陣瑜伽已經興起啊，同埋New Age 時代，其實好多人已經有依種咁樣嘅素食啊、辟谷嘅習慣，但喺香港嘅話，反而係近年嚟。你會見到越來越多人去傾向依個素食主義，咁所以你見到喺外國嘅，即係有時候我哋可能睇外國嘅發展有少少似，即係可能好有少少好似點樣講好似可以見到，可以將來香港嗰個 trend 係點樣行？ 都可以咁樣睇嘅，因為呢個理論咧就係即係叫文化梯階啊。文化梯階理論啊，或者係社會發展嘅梯階性。咁即係有一啲我哋叫發達國家啦，有啲叫發展中國家啦，咁有啲咧就係未開發國家啦嚇。咁呢個就係即係社會經濟上咧，咁但係文化上邊亦都有嘅。例如话，有一啲国家咧就系、是、电视吓、录影咁啊发展咗啦。咁但系咧，当佢有一啲新嘅 format 啊、新嘅制式之后咧，咁嗰啲旧嗰啲机咧吓未用坏噶，但系仲用紧嗰啲机咧，就去啲第三世界国家啦。咁我80年代嘅时候咧，就去美国读书咧，咁其中有一啲同学咧，佢哋就由第三世界嚟噶嘛。咁佢哋咧就話，佢哋成日咧就係用緊一啲美國 70年代嗰啲舊嘅嗰啲攝影器材嘅，咁、所以咧，我就完全明白咧，即係海林頭先所講嘅嗰種所謂叫做唔同嘅，所謂叫做新世代嘅潮流啊，即係由即係一啲發展中國家啊，唔係發達國家傳去一啲冇咁發達嘅國家，然後再傳去第三世界國家。不過素食呢樣嘢咧，就有啲唔同喎、因為原來全世界最流行素食或者最多人素食嘅國家咧係印度啊， 係啊，係而家都係，係冇錯， 係印度啊。咁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咧？咁我自己咧就有一個想法係咁樣嘅。咁一陣間我哋可以討論一下。 好啊，不過盧偉力有一樣嘢咧，同你嘅背景有關，都想追問啊。因為頭先海林提到所謂新時代啊 ，New Age 嘅中文譯法係點樣？ 新世代啦， 咁我記得應該係80年代已經開始緊嘅，喺美國特別流行先嘅。咁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邁向嘅嗰個路線圖咧，就我嘅理解咧，好似就係一個圓圈啦。首先係由一啲有呢度信念，譬如話印度信念，有宗教信念嘅對素食嘅主張，一路咧亦都係佢哋嘅生活方式，或者戒律，或者係追求自然啊呢種生活方式樸素啊等等咧，係去到我哋以前叫第一世界，跟住又第三世界，而家唔興咁叫啦嚇。咁啊發達國家而家可能又已經過時咗嘅稱號啦。咁但係先由呢啲地方傳咗去發達國家，特別係美國呢啲去追隨。咁佢哋系想有一种所谓反璞归真嘅信念啦，抗衡文化等等信念。咁呢个其实70年代嬉皮士文化已经开始。咁嗰阵时咧，其实好得意啊！你又唔系好觉得佢里边有一个咩精神嘅内涵，但系佢哋觉得啊，而家嘅生活方式要改变。咁啱啱正值咧，就卢伟力你喺纽约读呢一个 New School 啊，喺 New School 咧，你知啦吓，即系无论一啲比较新嘅前进啊、激进又好嘅左派嘅思考啊，都有齐喺度啊。嗱，而家我哋叫左交咁样。咁即系呢、這个。呢、这個咁嘅諗法咧，你現時覺得係咪佢可以存在一個幾耐？佢係一路喺度發展緊啦。因為你嗰陣時經歷咧，你睇到嗰股能量係點樣咧？ 我嗰個思考係咁樣嘅，就我諗係人類嘅文明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引嚟太大嘅創傷啦。咁所以咧就令到歐美嘅國家，即係美國啊、歐洲啊啲國家咧，就開始反省究竟即係好多種問題啦，社會問題嚇、人生問題、藝術問題、美嘅問題咁。咁而就係喺呢個情況下邊咧，就對東方，譬如對日本啊、印度啊，對好多呢啲嘢咧，就引即係產生一種第二次嘅潮流嘅興趣、第一次潮流咧就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啦。咁嗰陣時就係啱啱接觸，但係第二次咧就發覺原來佢哋有好多推行嘅嘢，包括瑜伽啊，即係yoga 啊，印度嘅瑜伽啊、素食啊，或者係禪啊、宗教上嘅禪啊、佛教啊，或者係甚至一啲日本嘅一啲傳統嘅嘢，譬如花藝啊呢啲咧，響五六十年代嘅歐洲咧，開始有好多人咧係好有興趣。咁而我亦都睇到一啲藝術上啊，譬如嗰啲戲劇啊，或者畫藝術嗰啲人啦嚇，畫家嗰啲，咁響五十年代開始咧，就對於易經產生興趣。咁所以咧，就佢哋嘗試用東方嘅某一啲嘅思想咧，注入佢哋嘅生活行為。咁咧，即追咗十年咧，去到六十年代咧，就係嬉皮士文化啦。咁佢哋就用呢一種咁嘅生活嘅態度咧，嚟到抗拒嗰種所以越南戰爭啊，或者係資本主義啊，即用嗰種方式。咁我覺得咧，成個素食文化點解會由嗰啲美國歐美嗰啲國家響第二次世界大戰興起翻嘅原因咧，可能同係有意無意之間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殺生人類殺生太多咧，有一種關係。 啊，這個聯想呢都好係好特別嘅，即係我都會好同意咧，就係嗰種抗衡集體啊，或者係即係崇尚自由啊，係啦，或者回歸自然啊一類咧，其實喺一個好高度物質主義嘅社會咧，都總係會有翻呢一個潮流。咁咧嗱，如果問翻海林，因為海林比我哋年輕啊，即係喺你讀書嘅階段或者成長嘅階段咧，你去咗咁多唔同嘅地方生活過、讀書咁樣，你最感受到咧頭先我哋所謂嗰個新世代嘅文化，你周圍嘅 peers 或者群體咧趨之若鶩啊，係邊一段時間咧？ 其實我覺得素食主義，你見到即係新派嘅素食主義最應該行得最前嘅應該係英國。 嗯， 你見到而家英國純素食主義者係喺過去嗰幾年係升咗成300%+嘅。 嗯。 咁 三倍幾啊？即係 係啦。咁佢其實佢我身邊周圍嘅人係比較即係最接受嘅，亦都可能係環境原因啦。因為其實你喺英國，其實你去餐廳，如果你想食嘢嘅話，你話你自己想食素食嘅依個選擇會比較多好多。 嗯嗯。不過你講到呢點真係好有趣，即係如果睇翻英國嘅文化咧，佢喺18世紀開始應該可以話咧，佢真係有一股潮流咧，就同一啲清教徒比較接近嘅苦行式嘅素食主義者，即係有真係有苦行式，唔係好似我哋咁，我今日即係食餐素啦，唔係咁樣。佢哋 潮流素啊， 係啊，你啲叫潮流素。 我覺得Dr. Low講嘅佢嗰個概念係又啱嘅，即係其實你再睇翻歷史上面，即係當初印度點解會食素，有一大部分是因為佛教嘛。咁佛教其實最早你睇翻佛教講得最前講，即係講素食主義嘅就係孔雀王。而孔雀王Ashoka 佢之前係一個好暴戾嘅國王。而佢亦都係因為佢打仗打到血淋淋之後，佢要贖罪啊。咁佢可能佢就即係好似洛德魯話嘅，即係可能係真係有少少贖罪嘅感覺，所以要清洗咗呢件事。因為你再睇前少少嘅話，其實佛教同素食主義嘅關係到底喺邊度咧？有啲即係唔同教派嘅講法係唔同學派係唔同嘅，完全。 有唔同嘅基於原因啊。不過我想追翻少少英國嘅情況咧，就係咧喺如果你講18、19世紀其實唔係而淨係而家有一個咁樣嘅潮流咧，而係譬如有啲著名嘅文學家咧，我哋都會聽到佢哋即係呼籲要素食嘅，譬如包括詩人雪萊啦，包括蕭伯納啦，包括托爾斯泰咧，咁佢哋都喺佢著作裏邊咧講點解需要素食。咁而頭先盧偉力講到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咧，其實好有趣咧。原來咧呢、這個希特拉咧都係主張素食，佢咧就好想咧就喺個青年手冊裏邊咧就叫啲人咧食大豆，咁嗰啲叫做納粹豆啊，嚟要代替肉噶。咁嗱呢個咧，你會睇到其實唔出奇，因為希特拉咧喺種族上邊係一個潔癖者啊。咁咧佢有好多嘢係好排斥嚇，佢覺得嘅其他啲嘢污穢。或者佢覺得猶太人咧，哇，成身豬味啊咁樣，咁呢個可能都令到佢咧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是、要食素。其實有時驚驚地啊，即係呢一種咁極端嘅思考或者排斥嘅思考係比較驚。但係而家除咗英國咧，巴西聽講咧，嗱雖然佢一個出口肉類最多，巴西牛肉係最多嘅大國啦，佢哋都係好強烈地咧係推行食素。 哦，係咩？ 係啊，巴西。咁啊， 因為你去餐廳，譬如食巴西菜嘅話，通常食巴西燒烤係由頭食肉食到落尾。 係啊，所以咧，其實去到嘅極端，可能都會有一個反彈啊。不过嗱，讲开中国啦，卢伟力，你有冇跟初一十五食斋呢啲咁嘅习惯？ 我就冇噶噃，因为我都系即系听其顺其自然嘅嗰种人嚟噶啦， 系 咁咧就系、是、所以咧即系我又唔会排斥，但系咧即系如果嗰日心血来潮咧，我又会食素噶，即系沙律啊嗰啲，我又会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我系好顺心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就留意到嘅现象咧，就系、是、有一啲朋友咧长期食素嘅，但系咧即系当佢譬如话即系人生有一啲新嘅 变化 变化嗱，譬如佢识咗个 新的女朋友，新的 男朋 友，咁失戀就可能會食素喎，大食一輪之後就食素， 洗心革面。 咁我有個朋友咧，有個朋友咧就係佢食咗好耐素，但係咧佢最近呢一兩年咧，佢話啊，我間中都會食啲牛肉，因為咧要補充翻啲嘢咁。咁我覺得咧就係即係有一啲素食主義者咧，其實佢都係。雖然佢遵循某一啲嘅理念，但佢都會根據身體嘅要求或者倫理嘅關係咧，嚟到進行某啲嘅調整嘅。 嗯， 其實近年嚟有幾多尤其是2019年度開始，有幾多喺網上嘅嗰啲我哋叫KOL 啦，咁啲網上嘅紅人有幾個提倡食素嘅人啦，係突然間開始食翻肉。个反弹， 咁佢有冇解释嘅？ 佢嘅解释就同阿 Doctor Low 嗰啲朋友讲法一样啦，就系话佢个身体变得太差，咁医生就建议佢哋一定要食翻少少嘅肉 、 因为其实我譬如我哋练瑜伽，有好多朋友当佢开始想食素嗰阵咧，佢尤其是喺香港，佢会发觉其实佢好难有一个均衡嘅饮食， 系。 所以當你想食素，其實最大嘅挑戰反而係你好似要將自己變做一個營養學家， 要計數， 係啦，你要計卡路里啦，你又要計維生素啦，你又要計到底你食嘅氨基酸夠唔夠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就好快你就會發覺啲身體出咗少少問題啊。咁所以就有幾個幾出名喺網上即係嘅素食提倡素食者嘅紅人，就突然間你會發覺佢，咦？俾人哋發現佢點解可以食翻魚啊，或者食翻少少紅肉啊，咁就個反彈啊，個迴響好大。 係阿盧偉力嘅最即係頭先講法嘅最大嘅其中一個啟迪啦，就係話原來。都唔需要有人計曬啲數俾你，有個單或者成日加帶住手機當計數，即係呢個 calculator 去計卡路里嘅。因為我見到有啲人真係咧喺超市咧，每拎起一份嘢咧就睇個卡路里，然之後話我今日只可以即係吸入幾多咁樣。咁但係盧偉力咧，佢就會話咧，其實身體會話俾你知，去到某個地方，哎呀，而家停啦，要好停，或者依幾日要食清啲。啊，就咁啊，今日就咁食个沙律算啦。咁其实自己都会知道自己事。 会话因人而异啦，即系譬如话印度教入边咧有一个概念叫 Ekadasha。Ekadasha 嘅意思就系第十一日。 系。 咁佢就话你每个月啊第十一日咧，你就可以嗰日就一系就断食。如果唔系嘅话，起码食得清一啲。咁佢个解释就系咁样，佢话当你如果同你个身体好你好敏感嘅， 或者好朋友啦，同你身体好朋友， 咁你就会知道咧，你身体就会话俾你听，你几时咧应该唔好食嘢。即系应该断食啊，或者食得清啲嘅。但系假如你同你个身体最近冇乜点倾偈啊，咁你就可以话啊，每个月呢、这个第十一日咧，我就用呢一个嚟开始调整我身体，我嗰日断食，或者我嗰日食素啊。 咁呢个都系一个智慧嚟嘅。咁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其实仲未倾到一点咧，有啲所谓素食主义者咧，佢背后系有一套无论系对环境啊、宇宙添啊，甚至吓地球嘅概念，亦都有啲系一啲宗教原因，有啲咧就系对自己苦行嘅原因嘅吓。咁呢个咧，呢个都值得我哋再参考翻。而家系一个我哋觉得灵性生活好缺乏嘅社会啦。咁唔系净系用卡路里减肥作为你嘅动机啊，而系话你觉得有冇更大嘅理念咧？你系要遵从就算你唔系全素都好啦，或者系唔系所有时间系素都好啦，都必然咧自己有所贡献咧。是透過這個這樣的即素食的實踐，是吧？或者先打個關子，剛才說到巴西呢，原來現在呢，我不知道他們就不是說慚不慚悔的，他們現在在超市呢，如果他有肉的地方呢，他旁邊就會呢放了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質就會製造的食品。 哇， 是嗎？是啊，即是譬如你說豆腐這些都是 很盛行，就等你自己都自己做個平衡。咁有個講法咧，就話咧，巴西而家差唔多一半一半嘅，即係有好多新創嘅公司咧，佢都係推行緊一啲即係素食嘅， 咁咧就一方面又係咁大量出口牛肉啊嗰啲啊肉類啦，咁但係佢自己國民咧都覺得，咦唔得啦，去到依一個咁嘅點咧，要做翻一啲嘢啦咁樣。咁陣間我哋可以探討下呢個問題。咁好啦，再講一次，我哋今日咧廣東廣西星期日嘅題目咧，我哋叫素食主義啊，未講到主義嘅部分嘅。喺電話旁邊咧有盧偉力，直播室有文傑華同埋海林。咁我哋聽下新聞之後咧，我哋翻翻嚟繼續第二節嘅廣東廣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日前向各政策局同部门发通告，公布为2020年7月1日之前受聘的公务员订立宣誓或签署声明的要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公务员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对有责任拥护基本法和落实一国两制。他在网志中表示，公务员宣誓或者签署声明是对其需背负的责任和期望的公开确认和体现，让公务员更明确地意识到其公职身份所带来的责任、承担和要求，巩固公务员队伍应该恪守的核心价值，确保特区政府能够有效管治。有关宣誓或签署声明不单只是短短誓词或者一纸文书，实质具有重大标志意义。张建宗说，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是基本法和公务员守则下公务员的一贯责任，亦都是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96宗是本土的感染病例，数字连续4日破百之后，首度回落到双位数。本土个案中，河北占72宗，黑龙江12宗，吉林10宗，北京2宗，令内地现时一共有88,227人染病，单日冇新增患者不治个案，死亡人数维持在4,635人。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19宗无症状感染者，32人当日转为确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总统特朗普之后，参议院可能要到拜登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先至审议弹劾议案，暂时未定出日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参议员说，他们在决定是否基于国会遭到冲击事件将特朗普弹劾定罪的时候，要凭良知投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波洛西早前表明，民主党希望拜登提出的19,000亿美元大规模疫情救助和振兴经济方案可以率先并快速在国会通过，令国民可以尽快接种疫苗和获得所需的协助。他形容有关方案是绝对紧急事项。报道说，波洛西的立场反映民主党不希望参议院在拜登就任总统的最初日子花太多的时间处理弹劾议案。报道又说，不少民主党人希望推动参议院尽快通过弹劾特朗普和相关决议，作为防止他日后再担任国家要职的手段。但有党友就呼吁放慢弹劾部分，让参议院先审议通过拜登的内阁人选名单。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伊朗正是建设核武器能力，认为美国华府和德克兰政府重回核谈判非常重要。 伊朗近日进一步放弃履行2015年签署核协议的承诺，宣布提高提炼浓缩铀浓度，并警告会驱逐在当地的国际核观察员，以换取解除制裁。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近期举行军演，试射大量地对地弹道导弹，并测试自制新型无人机。勒德里昂表示，美国现届特朗普政府向伊朗施加所谓最大力度限制的策略，结果只是增加伊朗带来的风险和威胁。勒德里昂重申，重回核谈判并不足够，更加需要就导弹试射和伊朗破坏地区稳定问题展开紧凑的讨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经不觉，他们都有成员做人爸爸啦。我队失败的成员咧都经历了身份的转换，由人哋的仔变成人哋的爸爸，呢种改变也都触发了他哋今次的创作嘅。回头用另一个角度去看爸爸呢个角色。 有谁来救赎我？ 做个电视 Super Moment， 编曲有失败加上 J1M3， 监制有 Upper 加上 Super Moment。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乐队 Super Moment 播板糖，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立法会成立法案委员会逐审禁电子烟草案， 面包减纳计划扩至非预先包装， 两大超市获批保就业计划，为需回馈半数补贴。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世界走一圈，中日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日本它是一个很客气的方法去讲回当时美国的想法，我们并不排斥中国加入全面进步的 TPP、不过中国要做很多的改革，然后改革到合乎这个 TPP 的要求，那它就可以加入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罗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通识。 嗱，你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要提出下。咁啊，本来咧就已经系十点钟嗰时需要提噶啦。咁啊，唔知有效嘅时间去到几时？但今日如果准备行山嘅朋友小心，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咁翻翻嚟咧，今日礼拜日嗰个题目吓就系素食主义。啊，刚才咧喺呢个新闻报告期间咧就收到啊我哋嘅忠实听众啊前宣道出版社嘅社长啊许朝英，咁佢就提供翻 New Age 嗰个另外一个译名咧系新纪元运动啊，刘伟你有冇咁样嘅记忆？咁佢話咧，係啦，新紀元運動。咁因為佢作為一個運動咧，佢嘅價值觀念係好犀利嘅，即係有啲宗教嘅元素啦，有環保嘅元素啦。咁最重要就喺精神嘅層面，點樣個人嘅一個成所謂淨化，同埋咧我哋頭先話抗衡文化或者排拒主流嘅。咁呢個同自己嘅所謂心靈性嘅層面咧係有關係。如果唔係同呢個新心靈出發嘅話咧，我哋好難做一個文化嘅改造，或者一個佢叫新嘅 paradigm shift。喺嗰个范式嘅转移，咁呢个咧，所以令到呢个 New Age Movement 咧系即系诶嗰阵时曾经系咁盛行。我记得咧，物质主义最丰盛嘅喺80年代、90年代咧，好多人都系新纪元运动嘅拥护者，但系而家咧就已经转移咗个方向，去咗新科技。咁当然科技咧同呢个新纪元运动咧，会唔会系有一大一种冲击咧？一间咧就欢迎咧啲听众打电话嚟去讲一讲。咁你话咁样嘅讲法同我哋嘅素食文化有冇关系？其实系有嘅，因为新心灵啊嘛。咁可能咪最清楚啦。你一个瑜伽嘅实践者，呢三个层面咧都系密切相关，同唔同意？身体、心灵。 这个是我觉得瑜伽最吸引的那方面，就是因为它不是只是一种纯粹的身体上的运动，其实它是有就是身心灵这三个层面。其实我本身当初是一个极度的肉食主义者。 你是不是忏悔的？ 我當初我細個嗰陣，我其實我喺香港，我覺得我自己嘅飲食習慣好差。咁我其實我冚棒所有即係大家都 唔 健康嘅飲食習慣，即係中意食零食啊，中意食即係快餐啊，同埋中意食肉啊，唔中意食菜啊，係啦，宵夜。咁所以。当我是想象不到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我觉得瑜伽最奇怪，我当初开始做瑜伽是因为我自己条颈很痛，我就在纽约，人家就跟我说、不如你试下去练瑜伽啦。但是当我去练瑜伽的时候，我就会发觉当我练得瑜伽，我练得越认真，我食肉的意欲就会越小。咁同埋，我當然我亦都冇諗過我係可以斷食啦。咁但係當我去練習靜觀啊、冥想同埋呼吸練習嗰陣咧，我試過係有四五日，我係同個老師喺度練習，佢嚟香港教我哋，我係完全冇食嘢，甚至乎飲水嘅 欲望，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人即系连我妈妈都或者一啲朋友好耐冇见过，我都话啊， 唔可以相信啊！ 点解呢个饮食习惯可以改变？我话连我都唔可以相信呢件事。所以我觉得身心灵系有关系嘅。 咁啊，问多一层啦。如果系咁，当你去到嗰个状态咧，你嘅心灵又点咧？嗱，因为冥想咧，我就唔系好做得好成功，我唔知卢伟力点样。咁冥想做到咧，你進入過一個咁嘅狀態啊，或者一個咁嘅 RAM 啊，係翻翻出有啲唔同， 係 嘛？咁咁你喺個心靈嘅層面、價值嘅層面有冇影響？ 有，但係我覺得奇怪嘅就係話，有好多人會，我會話我哋係人嚟嘅。我哋其实好多嘢都系会冇一样嘢系可以改变一切，即系起码喺我呢个程度嚟讲，我唔 你有一些體驗是會令你有很深刻的體驗的，而很深刻的體驗是對你是你的行為啊，同埋你的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改變，但不會是100%的改變。即係我到今時今日我都會食肉，而我到今時今日大家都會話，你又做冥想，點解你個脾氣都唔係幾好？ 係冇錯冇錯，我唔係話冇錯係你啊， 我 有認識嘅人係 咁。咁所以，但係冥想嘅狀態，因為我就係嗰啲由細到大都錯唔定嘅人，而係俾老師話啊，你做瑜伽你就要練習冥想，咁而我話唉，真係一定要啊，咁好夾硬咁樣開始要練習，而係我喺冥想嗰陣有一啲經歷令我覺得嚇。呢啲系咩嚟噶？点解会咁嘅？点解我可以入到去一个空间、时间，即系现实生活中嘅时间，对我嚟讲系一啲 唔使顾住一间交 report 嘅。 而出翻嚟系有几日，你会发觉，当你有啲我哋叫peak experience， 即系一啲好强烈嘅经历嗰阵，你系有几日你系会飘飘下，你会觉得。而当断食，我记得断食到好即係當我嗰四五日唔食嘢嗰陣，當我食翻嘢嘅原因係因為我老師要走啦，所以我哋要同佢食飯。如果唔係，我都想知道我到底可以做到幾多日。 去咗幾盡啊！阿盧偉力嘅試過呢個經驗啦，盧偉力。咁你覺得嗰、那個辟谷嘅嗰個經驗啦，唔單止對你身體當然非常之有影響啦，對你嘅睇法啊、價值觀啊，甚至對人嘅觀點啊、其他人嘅觀點啊，有冇變化咧？ 有嘅，就嗱，我記得咧嗰陣時，我係因為有個同事啊，你都識嘅舊同事，一個攝影師咧，陳樂怡啊，陳樂怡老師，佢係我老師啦，即係喺浸會我讀電影嘅時候，佢就已經係教書啦。咁佢又係電影攝影師，又係電視台紀錄片攝影師，又係香港嗰啲藝術家嘅紀錄片嘅攝影師嚟嘅，有好多作品。咁佢咧就又對於呢個佛教啊、瑜伽啊、素食啊呢啲咧就係、是、好推行嘅。咁咧就一路好鼓勵我哋咧就係、是、要素食啊。然後咧佢又會帶我哋去食一啲嗰啲佛教嗰啲素菜館嗰度食嘢啊咁樣。咁然後咧就係、是、回歸之後咧，突然之間有個機緣咧，佢就同我哋講咧，佢最近咧就做咗一種，就淨係飲一支辣咁嚟到去過一段時間對身體好好。咁我睇咗好多資料咧，就原來發覺咧，就對於我哋甚至有啲人喺俄羅斯蘇聯咧，對於精神病都有好處嘅喎。 係啊，會嘅，當然 係。咁嗰陣時咧，我自己盤住一個咧，就係九七回歸啦，新嘅時代都點都要嚟臨啦。咁我不如試下咁。咁我試咗第一次咧，個感覺係好特別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去留學之後咧，就開始食煙，即係1988年開始食煙，就食咗10年。去到1998年咧，我就斷食啦。咁断食咗之后呢，我就戒咗烟喎。即係我冇諗住要戒烟嘅，我经不觉咁样呢，可能呢就断食呢就令到我身体里面嘅尼古冇咗。 哦，意思就冇个瘾头啦。 係啦，我血液里面冇咗尼古丁，即係淨化咗一啲嘢。咁於是呢我就冇食烟嘅嗰个 欲望啦。 所以呢即係我第一次断食呢就戒咗烟。嗱，呢個係我自己即係個人嘅經驗，咁我就冇已經又過咗20多年啦嚇，回歸咁耐咁滯。咁我嗰個斷食，佢其實咧係有幾個過程嘅，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要減食啦，然後斷食啦，斷食就淨係飲一啲佢係有啲辣椒水咧，就令到我哋嗰啲腸胃裏邊啲宿便啊係排曬出嚟嘅，咁咧就。最初咧排好勁啊！哇，排咗5-6次，同埋咧，即係我諗係幾廿年噶啦，嗰啲即係即響嗰啲搶。 多謝多謝，唔知道。 黑黑色，咁於是咧，我然後跟住復食，即係 七日，有啲系十日咁咧，咁啊，然后咧就慢慢即系先食啲流质，再然后慢慢先食啲即系平常嘅食物咁样嘅，即系要有个过程。如果唔系咧，你一段食完之后即刻又再食好多嘢咧，你就会有出现一啲反效果嘅。 系系咁嗱，我哋嘅问题就系话咧，即系呢个除咗呢个过程之后啊，你嘅价值观念啊，或者你对一啲事情嘅睇法有冇变化？ 嗱，即系首先大概就代理呢三个阶段啦。咁我咪戒烟啦，戒烟之后咧，我发觉咧，原来我自己感觉到咧，我个身体轻咗， 系因为好重要。 身体轻咗，确实系减咗磅嘅，减咗磅嘅，减咗大概七八磅到啦。咁但系服食翻之后咧，就增加翻三四磅，即系一进一退咧，都减咗两三磅嘅。咁当然啦，如果我继续坚持落去咧，就可能就会有七八磅啦。 但系你嘅心情有冇平和到咧？或者系对一啲事情系咪真冇咁执着咧？ 吓，咁嗱，我其实咧就发觉咧有几个心理上嘅变化，就第一咧就系我比较对于唔同嘅人佢嘅人生嘅选择咧比较放开一啲宽容一啲，即系以前咧我就觉得我认为啱嘅嘢我都想觉得你认为啱， 啱， 咁但系咧但系之后咧就发觉咧我认为啱嘅嘢吓。你吓、认为啱唔啱唔紧要，你亦都可以有你认为嘅啱嘅嘢吓，咁、你咪去做咯。咁但系咧，即系我响嗰个阶段咧，就觉得你认为啱嘅嘢，咁你都要 说服我， 好理性。唔系你唔一定要说服我，你都要好理性咁样话俾自己听，系真系啱嘅。即系你唔能够咧礼还节曲。总之就啱啦，咁即 系咁。咁有冇再进一步咧？就话，咦？咁人哋讲嘅嘢可能都啱噶，我都可以修正自己嘅睇法啦。 咁其实我就从来都我系由八十年代中开始咧，就有呢个体会嘅。咁呢个咧就涉及翻我自己本身嘅历史嘅。因为咧，即系我系七十年代咧，嗰阵时咧系营中关社都系即系比较左倾嘅。咁嗰阵时咧系即系甚至咧即系即系对于嗰啲资产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系批判嘅。 仇富 啊！咁但系咧，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即系中国嘅文化大革命系民族嘅浩劫嚟嘅。咁而喺民族浩劫当中，我哋仲振振有词。即系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咁样嘅喎。即系点解会咁咧？咁于是咧，我自己即系响意识形态上边，即系嗰个政治思潮上边咧，八十年代系我自己反省嘅，即系去开始谂下，会唔会其实呢个世界系一个多元啲嘅世界？你认为啱嘅嘢，有一啲地方因为佢哋嗰个特殊嘅历史轨迹咧，有佢自己嘅嗰个即系主张咁。咁我成个八十年代，我嗰个思考咧就已经系咁噶啦。咁但系去到九十年代咧，因为嗰阵时咧有位叫费孝通，即系我好 社会学家吓， 社会学家。咁佢咧就提出一种新嘅主张啦，咁就系叫各美其美啊， 记得 各美其美，即系就系佢响即系佢卅年代系即系香岛中国啊嗰啲咁样嘅即系书写啦吓，研究中国嘅社会学啦，咁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咧就被批判啦吓，有社会学响中国消失咗几廿年啦。八十年代就重新研究翻社会学啦，出咗好多书啦，中国同埋西方嘅书都出啦，咁到九十年代咧，费孝通就提出各美其美，其实佢咧就系即系带头响思想上面咧，系让成代中国知识分子去思考，其实我哋认为自己即系好嘅嘢，其实西方亦都有西方好嘅嘢，大家都按照自己嘅认为好嘅嘢上面去前进咧，可能呢个世界就会响一种多元嘅共振里边，即系嚟到去即系发展啦。咁呢个观念咧就好影响我后来，即系我响 千禧之後的一些即係學習啊、研究啊，甚至我的文化工作嘅。咁、 嗯、 所以即係我如果係講咧，即係我嗰兩次斷食嗰、那個經驗，即係一次係十日，一次係七日之後咧，咁我就明白到咧，其實生命順其自然。可能是最好的， 甚至有一个即是再简单的讲法，即是譬如说所谓容纳百川啊，即是这讲法，即是多元的即是思考啊，即是。但是很有趣，刚才讲到费孝通啦，即是我们真的很服他以前大学读书的时候啦，同埋睇他浩瀚的著作，他活到即是都很高年纪啊，他经历的很多东西，他也做过很多田野的考察。但是不单止社会学在大陆有个 setback， 在这个心理学都一样，心理学也都是即叫废弃了，即停顿了一段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到底现在是怎样再新发展呢？就留待另一个题目啦。我们讲回素食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一点。我们知道素食有很多种形态，而每一个形态的种类背后都有一套理念的。譬如有些纯素，纯素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都不吃的，即譬如动物制成的产品，包括蛋、奶、芝士、蜜糖，他们都不吃的。他们是一些严格的 vegan， 我们说甚至他们不会穿那些皮革、皮草或者有动物性成分茶的化妆品都要检查一下这样、以致那些产品都要写明到底是否有试过动物的性的实验。这个纯素一定是有背后有他的观念。 台灣的好似佢個食藥處咧，佢就有將素食分做五大類嘅。 係、 第一種咧就係全素或者純素啦。咁佢就唔包括呢個植物五辛嘅。咁就即係譬如話葱啊、蒜啊、 五辛素主義啊。 咁第二種咧就係蛋素，就係全素或者純素嘅蛋製品。第三種佢就話奶素，就係全素或者純素同埋奶製品你都食嘅、第四種就奶蛋 蛋素 係啦、全素或者純素同埋蛋啦、最後就係呢種植物五辛素啊，就係 嗰啲乜大蒜啊、葱啊、韭菜啊 嚇，咁都唔食。 你點理解啊？阿海林，即係呢啲背後嘅睇法。 我其實我以前細個嗰陣，因為我其實我屋企我阿公啊、阿婆佢哋真係好傳統嘅佛教徒嚟，好虔誠嗰只嚟嘅。咁我細個就完全唔明白點解話，因為我中意食嘅嘢咧，點解就唔食得咧？例如譬如話葱啊、蒜啊咁樣，洋葱啊。咁原來後屘我發覺學瑜伽咧，其實佢有一個概念就係話如果你學瑜伽，你會有時候會接觸一個叫阿育吠陀，同中醫有少少似阿瑜伽達。咁喺阿瑜伽達入邊咧，佢就會話，其實你可以將啲食物分做類型。而呢啲譬如話葱啊、蒜啊、甚至乎南瓜啊，同埋譬如話茄子啊，呢啲食物咧係佢將食物分做三種品類品質，一種係叫月性嘅。即是你吃了会开心，你个人会比较神 圣。愉悦的愉悦啊， 是 的，愉性。 那个就是叫做 suffic。另一种就是激性的，就是registic， 很激烈的，就是譬如说辣椒啊这样。跟着呢就另外一种就是钝性的，就是你吃了个人会比较懒一点。他就将一些蒜啊、茄子啊、薯仔啊、有些好像譬如南瓜啊，这些你吃了呢我問老師，其實他們就說是真的的，當你如果你冥想、你靜觀、你做得很深入的時候，你會發覺你吃了這些食物，你的頭腦是慢了，人頓一點的、 但是就有利於這個 狀態， 慢啲進入其實佢講緊嘅係一種 balance 嚟嘅。譬如話嗰個人平時好容易激動嘅，可能你要食少少呢啲食物，等你個人慢啲。但是如果你平时个人本身已经好清心寡欲、好静嘅，咁你就唔好食呢啲食物，呢啲食物反而令到你更加即系会钝咗。所以点解话食素食到全素嗰阵，啲佛家嘅人会话将呢啲嘢都戒埋，因为呢啲嘢无助你嘅修炼。 同埋咧有目的性。 嗯啊、即如果你为了做呢，即是无为而无不为咁样咧，就亦都唔同佢嗰个套嘅信念系、即系相符啦，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嗱，你讲 系一般咧就系有。出於一種戒殺生啊、護生啊嘅想像或者係個理念啦，咁、所以佢嗰個素食就係基於咁啦。咁所以好似我聽講咧，有啲咧係唔食嗰啲根部噶嘛。 冇錯啦，嗰啲叫係奇拿界嘅奇拿教嘅，因為佢有個幾好嘅信念就係話，你殺咗佢啲根咧，譬如根莖性嘅食物咧。那個就冇咗，即、就、係、是、你唔可以再生長。係、 就是，如果根據呢個理念咧， 斬草除根。 理論上呢呢種理念咧，係可以食嗰啲蚯蚓嘅喎，蚯蚓某一個部分。 哦， 哇！如果根據呢個理念， 哇！你真係諗得快咗啊！ 係係，即係我講呢個講笑啦。咁即係話咧，即係其實佢嗰個所謂主義背後咧，係有一套嘢嘅。 係。 咁譬如話咧，即係佢係戒殺生。好啦，咁如果你食蛋咧？你食蛋咧，咁就你係冇保護到嗰個物種啊。譬如雞蛋，佢本來生蛋咧就係、是、為咗自己繁殖。 咁所以咧，盧偉力夠鐘啦。咁啊，有種蛋同非種蛋。 為春節特別防疫期兩星期，加大疫情防控力度。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他的团队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呼吁国民避免前往首都华盛顿，地方官员就建议民众在屋企观看就职仪式。亲总统特朗普阵营和极右网络日前有贴文发起在星期日举行武装游行，以及在就职礼当日在华盛顿游行。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为可能在周末期间出现的暴力示威提高戒备，全国都有国民警卫军派往华盛顿特区支援，以防今个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重演。联邦调查局警告50个州的首府都可能有亲特朗普示威者发动武装游行。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现在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中线和快线的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至每小时的60公里。长沙环的荔枝角道有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发祥街的中线和快线封闭，而发祥街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入荔枝角道往旺角方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去深水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学明。 局長話有時因為抗疫，大家要放低私隱嘅考慮，我覺得呢個講法就唔負責任嘅。你不能夠一廂情願話你信我，人哋就會信你噶嘛？點樣去話俾市民聽呢一個嘅安心出行嘅程式係真係保障到市民私隱？政府一定要交代清楚。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高等法院上诉庭就丁权司法复核案裁定政府同乡议局得席，即是丁屋的政策全部合宪。各方怎样看判词的理据？今次裁决对于公众理解基本法内新界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条文有什么影响？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 更新人士讲更新， 托数。 依住现时间80日，我唔吸毒，我相信出嚟应该喺个逻辑上系唔会吸毒噶。一个礼拜都唔够，只系三日时间，我已经重吸。我觉得系挣扎最紧要一个条件就系你伸只手出嚟啦，神又好，人又好，我喺呢度真系感谢神，多谢人。 今个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约定你喺万千宠爱一齐听阿望讲佢嘅故事。 色火災險警告咧，繼續有生效嘅嚇。咁啊，仲有咧，我哋而家咧喺11点之後咧就開放熱線嘅，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暢所欲言啦。電話咧係18723111。咁啊，另外咧 Facebook 咧就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咁啊，有時喺手機都會收到一啲朋友嘅回應啊。咁啊，就未必誒咁喜歡打電話，亦都可以。咁嗱，頭先阿盧偉力嚇。你咧就讲咗好多你自己断食嘅经验啦，咁我哋亦都提到就话素食咧，其实背后咧系有一套好多嘅理念嘅，咁啊宗教性咧就系比较即系流行啊普遍俾我哋认识啦，譬如印度教佢提枪非暴力咧，觉得食完杀生呢样嘢咧已经系一个示范，一个展示咧你点样去摧毁一个有机嘅生命啊，咁另外咧就系有啲咧系以素食作为一个工具。譬如共濟會大家很清楚，共濟會很有趣，他覺得呢如果食素是可以提升智慧，啊，即是我們呢很多食素的人又未必想到可以換來什麼，即是再為了利益上面去爭取的，即是工具的，但我真的會聽過一個以前有一位上司呢，他得閒都會走去做靜坐冥想，咁咧，我哋平日認識佢，話真係一個即係話戰士嚟噶嘛，手上好多武器啊，啊就點樣去擺佈啊個棋局啊咁。咁我就問佢啦，我話啊，你冥想係咪好快可以進入狀態啊？咁佢就同我講，冥想對於行政嘅人咧好有用嘅，係令到你頭腦清晰，出嚟你更加有效果。咁啊，令到我自己聽起上嚟就咦？咁冥想唔係就要去除曬好多呢啲利益嘅考慮啊？原來你係即係一個工具嚟㗎，其實得唔得嘅咧嚇？即係 其實我覺得冥想可以講得好簡單，亦都可以講得好複雜。其實同埋冥想有好多個層次嘅。其實喺瑜伽入邊，如果你去睇譬如瑜伽，佢會將人嘅意識分做17個層面， 嗯， 即係大分就分做4個層面。細分就分到17個層面，而在冥想入邊亦都有好多個層次。咁，最簡單嘅冥想，其實外國有一個醫生叫 Dr. Joe Dispenza， 佢講話冥想其實最 最基本的冥想其實就是當你是是當你的心即血咧，係淨係喺你個心同你嘅前腦供血咧，嗰陣你會發覺你嘅思想好清晰嘅。咁、你見到而家有好多國際嘅一啲組織，當佢要啲決策階層，係譬如救災組織啊，佢會用一個儀器嚟去度個人，當佢係咪佢可唔可以達到呢個叫 heart coherent，就係將你啲血大部分嘅血淨係供喺你個心臟同埋你個前腦嗰度。咁呢個時候你做嘅決定咧，就唔係靠情緒嚟做嘅，你決定係真係一啲智慧去做嘅一啲決定。咁所以冥想最簡單嘅做法，其實只係好似幫你個腦充咗個涼。我哋每日幫自己身體沖涼，咁點解我哋唔幫我哋大腦沖涼啊？咁樣， 但係跟住要著翻衫嘅喎， 跟住著翻衫。呢個係可能係用佛家嘅講法係我哋，因為我哋係世俗人。我哋唔可以离开红尘，所以我哋可能冇办法可以咁脱俗咁样去到一个层面。咁但系最起码我哋可以干净啲，所以可能系啦。咁 样，卢伟力点睇啊？ 我有一段时间咧，同一个医学大师或者玄学大师咧，佢真系大师级嘅朱老师啊。咁相处即系差唔多系一日相处好长嘅时间。 记得 咁。咁喺醫院裏面嘅，咁佢呢就嗰、那個主張下，佢同我講個主張係咁，所有嘢呢自然就係最高嘅，自然呢咁譬如話我哋即使係靜坐，我哋唔一定要坐喺度，我哋瞓喺度都係可以有一種靜坐嘅一種狀態嘅好啦，咁佢呢個呢就即刻让我通透咗明白咧，其实即系你要进行冥想，其实都系一种过程，让自己去到一种即系乜嘢杂念都冇嘅嗰种状态啊嘛。咁当你冇世俗嘅杂念嘅时候咧，就好似冥冥中有啲嘢你可以碰触到，你以前冇谂到嘅、冇怀疑嘅浮现咗出嚟啦。咁呢種浮現呢就係我哋一般理解係某種直覺嘅智慧啦。咁我自己喺創作嘅時候呢就有好多呢啲經驗嘅。咁我就唔係通過冥想喎，我係通過呢一種心理學上面嘅創其實啦。所以叫做物我兩忘嘅，即係流轉啊。咁當我進入寫作或者創作嚇嘅時候咧，即係進入咗嗰種劇情，譬如我寫個戲嚇，進入個劇情嘅時候咧，我就係可以流由一個人物轉去另外一個人物，轉環境嘅外邊嘅世界，去揾出當下最合適嘅下一句對白。话下一个行动系点样嘅？咁呢种咧就唔系冥想啦，因为我系进行紧创作嘅，系个 flow 啦。咁所以咧，即系冥想乜嘢都唔谂，冇杂念入嚟，系让我哋澄清，得到某一啲嘅直觉嘅智慧，同我头先所讲嘅嗰种心理上嘅 flow 咧，系有某一啲嘅即系关联嘅。 系咁呢个好好啊，卢伟力，你讲呢个经验或者呢个例子吓，咁啊当然咧，我头先思考系啲原则性嘅问题啦，就系咧原本如果用宗教性嘅原因咧，我哋进入冥想嘅状态，或者系断舍离啊，去杂念啊，或者系一种所谓 spiritual 一个精神性嘅场面咧，对我哋嘅心灵嘅洗涤，好似头先海林话咧系有用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开头谂就系话，我咧就对我哋嘅行政就有嘅能力有所帮助，或者我对我投资啊会清晰一啲，或者即系甚至系共济会嗰种提升智慧咧，咁开头最好唔系咁谂先，系嘛？即系呢个如果系呢个目的讲经营嘅目的咧，好似真系有所违背嘅。呢个就系道家所讲嘅，即系无为，唔系为咗无不为啊嘛。而係無為之後咧，你所謂無不為嘅意思咧，亦都唔係經營你嘅利益啊。咁即係我諗咁樣仲係好啲，先至你有一個真正嘅體會啦。咁但係我哋咧，不如 海林講嗰個概念咧，我覺得咧，我哋都可以進一步討論嘅， 就 係話嗱，我哋人咧 其實是有身心靈啊。 嗯。 那我們始終都是有一個即是生命身體的載體啊，即是譬如我們搭巴士，那個巴士是載我們去某個地方的嘛。啊，即如果沒有了個巴士，我們要行路要行很遠啊。咁於是我哋人嚟到呢個世界咧，我哋思想感情係即係嗰個一樣嘢啦。但係我哋嘅身體本身就好似架巴士咁。 嗯。 咁所以咧，我哋為咗要令到呢架巴士可以行走咧，我哋就要入油噶嘛。 嗯。 咁所以咧，我哋唔能夠唔食嘢。咁但係咧，即係入咩油咧？入啲純油定係入啲即係 雜油？ 咁呢個就 超級係係冇錯， 或者法國十八世紀嘅美食家呢、這個我唔知道中文譯名係咪薩達蘭啊？呢、這個 Brilliant Savarkar 佢話：你話俾我聽你食乜嘢，我就可以話俾你聽你係一個咩人。 啊，有關係 嘅， 有關係，係啦，有關係。但係我哋食得好雜喎。 咁另外仲有一種講法咧，就其實涉及到咧，就係人身體嘅酸鹼度嘅喎。 冇錯冇錯。 咁原來咧就係即係肉食嘅人咧，個身體嘅酸性就會強啲嘅，一般嚟講。 嗯。 咁而素食嘅咧，身體嗰個鹼性咧就會強啲。咁而身體嘅鹼性咧，就令到我哋咧就係排斥咗好多細菌啊，因為細菌咧就係好中意喺啲酸性嘅地方咧就係生存嘅，所以如果鹼性高嘅身體咧，佢哋就生存嘅機會細啲，所以食多啲菜嘅人咧，佢患癌嘅機會咧就細過食肉嘅人嘅，咁有一啲咁嘅講法。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個講法咧，提升到係，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令到我哋嘅身體某一種嘅酸鹼度，是最啱我哋嘅身體，嗱，即係唔同嘅，有啲係巴士，有啲係的士噶嘛，唔同嘅載體係有唔同嘅油噶嘛，咁我哋揾到最啱我哋嘅身體嘅嗰種食物咧，咁呢種食物咧可能就係即係最好啦，咁嗱呢個咧就唔係純素主義，亦都唔係一個素食，而係話我哋首先係為咗令到我哋嘅身體。協調呢個世界 係啊，咁呢種體會咧，阿海林會更加清楚即係做瑜伽嘅人，就係佢有多啲時間咧，去同自己嘅身體認識同埋一個友好嘅關係啦。咁佢就會感覺到身體發出嚟嘅訊息，話俾你聽，佢嘅需要係啲咩啦。咁因為癌症啦呢啲咧，酸鹼性嘅呢啲咧，即係佢個因素實在太多，就唔係單一啦。咁但係我哋盡做啦 其實我教瑜伽嗰陣咧，我成日都會同啲同學講話，其實你當你自己喺個瑜伽席上面，你每日幫你自己做身體檢測，你每一時每一刻，你點樣講你自己有點樣有正覺咧？其實你睇下，我今日我身體嘅狀況點樣，我今日嘅我嘅柔軟度有幾高，其實你自己已經幫自己做身體檢測。但係其實喺瑜伽或者好多嘅學派入邊都會有講，就係話。你可以將自己身體分做不同的種類，即係中醫有分金木水火土咯。喺亞育吠陀入邊咧，就分依、這個佢分依個 Kapha、Vata 同埋依個 Pitta， 即係佢火性啊、土性啊、風性嘅體質啦。或者有人用血型嚟分啦。咁、譬如話有一種講法就係話 A 型血嘅人咧，就好似比較適合食呢、這個食素嘅。咁、譬如話喺瑜伽入邊，即係譬如話啲比較瘦削啊，關節會比較容易疼痛嘅人咧，佢就唔應該齋食素，佢身體比較會容易出問題，要食多少少油脂嘅嘢。咁所以所以Dr. Low 所講嘅話，佢話即係唔同嘅人可能佢要食嘅嘢可能係有少少唔同，所以又可能有啲人食素，佢可以轉食素純素啊，佢可以好快就可以適應。有啲人就好似點解我突然間我自己個精力好似變咗，我自己可以我唔夠，我成日覺得唔夠瞓啊，我覺得自己好攰啊。可能呢個體質嘅分類法係有少少佢自己嘅智慧喺入邊。 係常説咧，就係你食素都要均衡飲食嘅，即係有一啲咧就除咗體質之外，都有啲普遍嘅因素，譬如你識唔識食，揀啲咩嚟食。因為咧食素亦都好容易咧令到你譬如話缺乏一啲吸收啊，譬如話啲維他命 B 集啊等等啊 B B12、B6 啊，咁你可能亦都要做一個補充。 仲有就係話，要睇你本身開始嘅體質，譬如話，如果你有糖尿病啊，或者一啲內分泌失調啊，例如腎上腺嘅有關嘅疾病啊，咁樣佢你個身體本身，因為要睇你嘅身體到底係佢係個新陳代謝嗰、那個嗰、那個速度， 速度 到底係佢係容易啲回復翻個蛋白質啦、啊，幫你去起翻啲 muscle 啊，定係佢容易令到你啲 muscle 會萎縮？咁依個就係、是、如果你個本身個身體嘅本身個質素係比較好啲嘅，本身狀況比較好啲嘅，咁可能你食素就會比較容易啲。如果你有一啲 pre-exist 即係之前有一啲嘅狀況嘅話咧，可能你就要比較知道你到底夠唔夠氨基酸啦、啊，即系氨基酸蛋同肉啊容易揾啦、啊。咁、啊、当然你话食物入边，即系素食入边有冇咧？有嘅，其实有啲菜啊入边，其实佢都会有氨基酸噶嘛。 系 咁，同埋就系话维他命 D 啦。而家最近因为我哋疫情，有啲人讲话啊，到底系咪维他命 D 会对疫情又有帮助咧？即系我哋系咪应该要去晒多啲太阳啊？或者可能要食多少少啲魚油去幫助，即係 omega 3去幫助翻自己啊！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想開始食素咧，你就突然間要考慮好多呢啲咁樣嘅事情，你就要好似一個食物營養學家咁樣幫你自己配對。因為尤其是喺香港，你會見到有啲餐廳其實喺美國咧，好多人咧覺得我自己有個特殊嘅食嘢嘅要求，即係例如我唔可以食 nuts 啊，我唔可以食一啲 gluten 即係啲麵筋啊，咁好似係一個好似我個人特色咁樣。你喺香港，我相信聽眾都會知道，有時候你去茶餐廳，你走去同茶餐廳嗰個好忙嘅大叔，你同嗰個大叔話我唔可以食呢樣嘢，佢唔會理你噶嘛。咁 佢覺得你去錯地方。 所以你開始食素嗰陣，你就會發覺你可能會食得個食飲食唔夠均衡，可能成日食嚟食去都係淨係得澱粉質，或者你可能同大家食嘢嗰陣，你要就大家唔係去素食館食嘢嘅，咁你變咗你食好少食到菜，咁你食咗好多嘅澱粉質，咁你咪慢慢好似其實你喺度偏食，而唔係你喺度食緊一個對你有好處。咁同埋其实素食嘅理念係我唔想殺生，可能我想改变环境，因为譬如牛肉其实佢係令佢牛肉排出嘅 甲烷啊， 係甲烷呢 係好犀利， 15%地球嘅 係21倍呢个二氧化碳，咁对个环境真係有一个几大全球暖化嚟讲有一个影响。 但係你会发觉其实揭拿教，即係印度嘅揭拿教 Jainism 佢入面讲嘅呢种不殺生 Ahimsa，其實是包括你自己的嘛，即是我不應該在這裡殺我自己，所以你也都要將自己照顧好。 所以呢、這個呢認識上就一件事啊，譬如數字上，但是呢覺不覺得是很真實啊，或者有沒有這個迫切性要參與去挽救這個地球啊，那有各人的認受性真的有分別。譬如你不要說甲烷添啦，你養一隻牛所用的即資源啊，天然的資源真的很多啊，譬如用水啊，咁佢哋會話咧，如果你要用即係牧場啊，或者係飼養啲牲畜咧，你嗰啲水養一隻牛咧，譬如一磅啊，生產一磅嘅肉咧，係會平均消耗咗一個家庭一個月嘅水量啊，咁當然水都係一個循環嘅，咁但係你水亦都可以用嚟做發電啊呢啲咧，咁就可能會降低咗嗰個地區嘅用電量。即係如果你諗到呢啲方向啦，甚至越諗越實在的話咧，先至叫做成咗一種大家嘅醒覺，或者一種咁嘅覺悟啦。咁亦都要集體嘅努力噶嘛。呢、這個唔係就一個人嘅問題啊，嚇一個人嘅貢獻係。 但係反過嚟嚟講啦，即係香港而家普遍嚟講，大家都對素食者嘅態度係正面嘅。我覺得大家會即係。起碼喺譬如我喺我心入邊，我會話啊，你咁有 discipline， 你咁有恆心啊，你咁有對自己咁有要求。但係可能喺外國咧，因為佢哋依個素食者主義依個概念已經行咗好多年，同埋通常素食主義者咧，佢通常都會比較對依件事比較熱切，佢講嘅嘢會好似成日變咗耐咗，好似 宗教性。 系啦， 但事实上佢真系有宗教嘅传统噶嘛， 佢亦都有啲批判性。 中世纪已经开始啊， 佢会对身边周围纯素食主义者会对身边周围嘅人话你唔好。你对地球，你食肉，你对地球造成污染， 你每日食肉系一个罪行。 咁啊，耐咗就依一啲好细，可能系好细班嘅人，就令到素食主义者喺外国系啦，就会有少少冠上咗啲依啲咁样即系反面嘅 label， 系 就开始有一啲反素食主义者出现啦。有一个可能好出名， 咁或者有啲咧，佢又唔系咁激进，譬如联合国咁啦，咁佢真系会咁讲嘅。我哋要实事求是，要切合实际。因为如果你系将肉类完全隔绝于日常嘅饮食，对好多人嚟讲咧，又唔系好得嘅咁样。 同埋其实呢、這个肉即系农业啊，肉生产肉类嘅农业，其实养活咗好多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嘅国家嘅人噶嘛。 咁好多呢啲好就好有爭議性，即係會有就好多即係反駁，亦都唔出奇嘅嚇。咁嗱我哋再講一講個開放熱線18723111啦。咁有啲食素嘅朋友啦，你自己有啲咩體會，好歡迎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嘅實踐嘅經驗。咁啊，面書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嗱，咁我哋提翻个问题，有趣咧，就系而家素食嘅即系主张者咧，越嚟越年轻，即系廿零岁咁样样咧，嗰个比例都好大。或者譬如你喺写字，即系因为海林嘅工作缘故啦，譬如喺白领啊，高级白领啊，你哋嘅五线嘅文化，咁都会有一啲 corner 咧，就系专系食素。你点理解呢啲年轻越嚟越年轻嘅素食者？即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选择，是不是主要是因为健康的理由？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由，有健康的理由啦，有很多我接触到的就很多是瑜伽的练习者。 对啦，没错啦。 所以他们会慢慢会觉得这一样是我如果我想更加深入练习的话的一个做法。 一间其实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些又不有好像 有分别于之前的新纪元运动者所以 New Age 他们其实占的人口相当多的16岁到24岁的人呢、就是、想遵循这个素食主义或者纯素的饮食呢是已经差不多去到 20%、所以因为新兴的、生意又好 那 这个 是素食社会学的了 是啊绝对是、但我们更加会想了解咧，就系唔系表面嘅数字，而系背后佢哋嘅信念同埋点解要咁样实践？因为始终仍然唔系主流啊，佢哋都要有好多社会嘅压力啊，好多人嘅迁就啊，好多人嘅厌恶啊，咁佢点样去坚持呢样嘢？同埋佢会讲啲咩原因呢？咁我哋一阵下一节广东广西翻嚟咧，再继续倾一倾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喺第四波疫情冲击下，预料即将公布嘅最新失业率将会升破16年嚟嘅高位。陈茂波喺网志表示，本港经济虽然按季已经扭转萎缩嘅趋势，今年全年亦都好可能恢复正增长，但目前嘅状况仍然系非常嘅严峻，一直持续嘅限制措施对经济民生造成相当沉重的压力。政府在过去一年已经维持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加大社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以缓冲经济下行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他指出，传统的农历新年旺季原本是零售、餐饮等行业生意最旺、收入最多的时候，但因为疫情严重受困，不少业界反映，如果不尽快平复疫情，担心在农历新年过后或者会出现较多的结业和裁员，情况令人忧虑。 政府昨晚发公告，油麻地同佐敦一带再多两栋大厦的居民需要强制检测，连同之前的公告，这一带需要强检的大厦共有22栋。在官涌体育馆的流动采样站第二日投入服务，早上有市民陆续来到做检测，人流不算多。有市民说收到政府强制检测的信件，认为政府的指示十分清晰和迅速。亦都有区内居民自愿来到做检测，说小区的确诊个案越来越多，觉得担心区内有很多唐楼，担心渠管问题增加传播风险。今日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6周年，他的女儿黄雁南和女婿黄志华等人朝早到北京昌平区的墓地拜祭。据了解，当局只是允许赵紫阳的家人到场，墓园外围保安严密，多名臂上挂有治安巡逻手带的保安在停车场驻守，驱赶包括本台记者在内的私家车。他们解释，由于疫情关系，没有预约的车不可以在停车场逗留，即使是停泊在附近亦都同样被赶走。澳洲网球公开赛赛会安排参赛球手坐包机到澳洲，做法引来批评。澳洲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设定每星期国际入境旅客人数上限。报道说，现在大约有37000名的澳洲人在全球各地等候回国，部分航空公司暂停飞往澳洲的航线，令他们更加难回国。澳网赛会就安排包机接载球手和工作人员到澳洲，他们要有病毒阴性检测证明才可以登机，抵埗之后要在墨尔本和亚德莱德的赛会指定酒店检疫，但获准每日离开酒店房间5小时到球场练波。有身处外地的澳洲人批评政府，一方面为入境人数设限，另一方面就容许澳网的赛会作出有关的安排。澳洲政府承诺进一步安排20班特别返澳航机到优先地区，将滞留的国民带回屋企，不计入入境人数上限之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各区隧道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长沙环荔枝角道有紧急维修，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的快线和中线封闭，发祥街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入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另外，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已经实施了以下的特别交通以及运输安排。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80公里，以及在慢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每小时6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寿山村道、深水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以及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所谓病从口入，饮食生冷加上暑热寒邪夹杂，我哋嘅脾胃就首当其冲啦。精拎一点，请嚟注册中医师了解食材、药材配搭禁忌同埋迷思。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健康速读啦。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鼻窦炎一般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鼻窦炎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星期一精灵一点将会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定唞，打你个小人手， 打小人会唔会反而自己有报应？外判戏剧系列新导演放映室2021之卧奸小人，何故喺鹅颈桥底收钱替人打小人？有个女人要佢用最恶毒嘅说话打死负心汉，点知后来死嘅反而系个女人？何故有咩反应？何故可以点样反应？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来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现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依然是生效的。在直播室里面有文杰华，还有海林，电话旁边有卢伟力。我们今天呢继续就讲这个素食主义。卢伟力，刚才呢又你即讲到这个其实有很多种原因呢，人们要素食的，有些就是健康原因，刚才海林讲了就那个实践，譬如瑜伽冥想对身体的状态身心灵的合一，所以吃什么都很重要。还有呢，如果不吃五辛呢，就听说呢因为你大蒜、葱、韭菜等等呢都会令到你产生很多欲望和干扰自己的身体，这个就是实践者的经验。所以呢譬如说即寺院里面都不会，即尽量都不会有五辛这些这的元素的食物。但是最后的原因呢我们都没有提过的，就是呢其实我们食素的传统呢无论在欧洲或者在中国呢都有几即都很长的时间。如果以中国的鼓励呢，如在大丧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做一个纯素主义者。即食純素啊，因為你應該假設就係、是、嗰啲係好重喪啊，譬如話父母啊呢啲咧，蔬菜都最好唔好食，因為你應該係冇胃口啊，應該飲食唔喺你嘅思念裏邊，你嘅思想應該全部係一個慎終追遠同埋懷念逝去嘅親人嚇、即係或者即係呢個親人就當然有輩分之分啦。在你的 或者在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宫斗剧里面那些王子大丧那阵是不准吃东西，跟着在那里偷偷地吃东西。 所以即用概念行先，就不是真的真心。 就被父王见到就说啊这个王子不可以继位了这样。 所以真的谨慎，真的不要偷吃。当然有一个中国的发明在素食里面，这个豆腐可能你都一定知道，即是美国呢啲即是食素的餐厅呢，豆腐呢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食品。咁呢原来佢喺中国呢喺西汉嘅时候呢已经系出现咗嘅。就係呢个淮南王发明嘅。咁可能佢好想食素都唔定啦。咁就做咗呢个极品出嚟啦。咁到今时今日都系流行嘅。甚至好多人諗下早有豆腐嘅专门店。其实已经有了。 有。 豆腐到底几时发明呢？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上，我和苏轼是拗了很久的。因为其实讲很难讲清楚到底豆腐这件事是西汉发明的还是清朝才发明的。 但無論如何，豆腐就真係我其實喺外國咧讀書喺英國嗰陣咧，我最掛住嘅就係豆腐花， 啊、 因為做唔出嚟。 係冇錯，因為 但係豆腐其實、大家食豆腐，如果你係一個全素嘅素食者，你都要小心，因為喺外國咧，其實而家做豆腐咧，經常佢喺入邊可能佢都會有、一啲肉製品喺入邊，有啲肉膠。 哦，系呢、這个就小心啦吓。咁、有听众来电嘅，而家又听听电话先啦。许朝英先生，系早晨， 多谢你哋，你哋常常系养我哋知识啊，即系有唔同嘅角度嘅入题啦。诶，里边咧就越嚟咧越充满咗个嘅智慧啊，非常好。我想一提咧就话。我認識一啲美國嘅朋友，都係年青，都係大概三十零嘅四十歲到啦嚇。 嗯， 佢哋咧就係一種嘅成做法咧，就係真係食素。但係食素，佢哋強調一樣嘢咩咧？係話將自己體內裏邊甚至有啲特別嘅能量啊，開出嚟。 嗯， 咁呢個我睇到係一個嘅New Age 嘅一個背景嚟嘅。 嗯， 佢哋唔認啊。咁佢能夠去素食到嘅地步咧？打咗等等，咁然之后佢发觉里边咧有个能量能够治病啊， 嗯， 自己能够医治自己， 嗯， 咁到上一个能够发出个能量咧，可以医治侧边嘅人， 嗯， 佢只系摸你某个位置，你头痛啊，帮摸住头，一阵间佢哎呀真系唔痛喎，咁即系有啲我看为一种神秘主义嘅背后，咁即系将自己觉得人本身咧系一个好有 potential 一个嘅个体， 嗯， 同大自然咧系虽然唔分开。但是发觉大自然里面是非常庞大一个能力我们可以支取然后呢就跟着就自己释放出来或者自己调整自己内心世界。那这些就我当我们有基督教信仰的时间信仰安慰喂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嗯嗯。 我们能够呼吸能够接受阳光 有水这三个元素已经是非常丰富能够活着了是不是啊！即系啱啱几位大姐大哥都讲紧，喂， 小妹啊， 可以断食等等，喂，到一个地步嚟讲，特别而家咁嘅心情啊， 嗯， 咁多疫症啊，喂，日日死咁多人啊，周围都要去确诊啊，等嘅，咁有时候咧，喂，唔想食嘢喎， 嗯， 但你唔会死嘅，因为有水啊嘛，啊，咁你个心情会其实瞓多啲啊，真， 嗯。 啱啱刚才卢兄你讲到，喂，我要我瞓喺度冥想，系你真系最高境界啊你啊！我哋而家到今日年纪咩？系自然瞓自然醒啊嘛，系、咪？你唔好无拘无束啊！咁即系素食为咩咧？有啲系为宗教，有啲系为自己个人嘅个体嘅自修啊！你等你自己提升啊嘛！咁你瞓得好，因为我人体好奇妙啊！我自己去研究咧。人体里面你瞓觉的时间就有一个修复的能力。 嗯。 你咩咩唔得佢同你执紧佢执返好佢。等等。咁所以呢素食呢我係觉得係好嘅。但係我试过係唔食肉一段时间呢我发觉我啲 muscle 咁搵到 loss 嘅年纪大咗嘛。 哦。 係咪係啊。咁所以有啲嘅教练提我喂兄弟食返啲肉好喎。我食返又强化返出嚟喎。因为我本身都係玩拳㗎嘛。所以喺各方面呢人係需要咩需要平衡嘅。 嗯。 需要平衡。咁所以我都即係讲两句啫。祝大家。 嗯、好多谢晒许生。係呀、啊。好拜拜。拜拜好另外一位陈小姐。 喂你好啊。 你好。 咁呢就我食素食咗25年嘅。 哇。 咁咧就首先即系讲下我喺我自己嗰个感觉，即系食咗素之后咧，我咧嗱我自己本身咧就系自细咧系生出有雀斑嘅， 嗯， 成大笪嘅。咁咧，但系我食咗素几个月之后咧，我家姐咧就望住我啦，细妹你雀斑去晒边啊？咁 佢怀念啊， 淡咗好多， 我有护肤嘅功效， 系啦，淡咗好多啲雀斑。咁同埋咧就个胃咧好咗。我试过咧系一肚饿好辛苦，我睇个医生咧真系照个胃镜咧就话我有胃下垂嘅。 哦， 但我食咗素一排之后咧，我系个胃好咗。就算我开始肚饿，我未得闲食嘢都好啦，我几个钟头之后先至食嘢，仲系嗰几个钟头之内咧，我仲可以搬搬抬抬。 仲可以大声讲嘢，都做得，系啦。咁同埋即系回应翻你哋头先讲话，初初食素嗰时咧，即系会唔适应啊，会攰啊咁样。嗱，其实咧，即系我都听过有个护士佢食素嘅，佢同我个解释就系话，你等于开把风扇，你开到最猛嗰时，你一下子一揿熄佢，佢系咪慢慢都要？时间佢先会停落嚟咧，先会慢落嚟。即系等于我哋个肠胃原本咧系食开肉嘅，肉类系难消化啲，我哋个胃咧系需要大力啲去磨嘅。咁如果我哋初初食素嘅话咧，咁佢初初咧都系习惯咗大力咁磨啊嘛。咁我哋食素系易消化噶嘛，咁好快磨晒啦，好快磨晒啲嘢啦，冇嘢俾佢磨啦，咁佢空磨咁，咁你咪嗰个肚饿嗰个感觉咪？味好紧要咯，但你慢慢佢等佢个胃习惯咗之后咧，系会好似我头先讲话肚饿几个钟头未得闲食嘢咧，佢都会个肚饿个感觉咧都唔会咁犀利噶。 嗯， 同埋咧，你哋话即系唔可以食，有啲人唔可以食纯素，因为佢都要一啲油脂，但系素食里边咧都有一啲食物咧系含油脂嘅。 嗯， 丰富油脂嘅， 所以你咧食咗25年素咧，都唔觉得身体会有咩缺失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啊，系啊，系 啊， 系好多谢你，陈小姐， 好，唔该你，拜拜。 咁啊，我谂真系每个人嘅体质唔同，佢嘅需要系唔同， 每个体质因人而异，同埋可能有啲人就会即系。素入面你是可以找到所有的營養，但就可能你咪要 補充啦，有同埋均衡啦，係咪嚇？嗱咁咧，但係咧就對於我哋而家未來嘅世界嚟講咧，係好多人都覺得啊，啲科學家嚇，佢話減少肉食咧，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對於個氣候啊，或者係一啲野生動植物嗰種生態危機啊，嗰個唯一最好嘅方法，即係減食啊，又冇話叫你完全唔食啦嚇。咁於是咧就應運而生咧，就好多啲商機啦。 係啦， 譬如英國某間公司唔講名，大家都經常去買嘢嘅，就係佢制定咗一啲直情係31日啊，唔係就係30日嘅純素食。餐嘅計劃嘅，尤其是我哋而家咧夜晚無以食計咧，就最好就係有人設計埋俾你，而且係健康嘅，係嘛？啊，海林就最啱聽，係嘛？咁忙嘅生活，嗱，盧偉力，你覺得咧，即係今日我哋講呢個素食文化係有辣到文化層面啊，就唔係淨係呢個所謂飲食嘅選擇。你點樣睇啊？即係有些人會覺得哇，有啲極端嘅環境主義者嘅。即係樣都危機咁樣，咩都唔使做啦咁。咁你又點睇啊？同素食嘅 關係？我覺得咧，喺呢個新紀元或者新世代咧嚇嘅人咧，就應該有一種咧，唔係淨係我活喺呢個世界上，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人啊，繼續要活喺呢個世界上嘅。咁所以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呢個世界可以可持續咁樣即係發展咧？可持續咁樣存活咧，呢個都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咁甚至而家喺中學嗰啲通識科裏面咧，都係一個原則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嘅飲食文化裏面同呢個可持續嘅發展能夠配合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一個方向啦。咁譬如話素食，如果我哋作為一種主義。咁都有好多種色彩㗎嘛，譬如話我哋每逢一個季度就會有一個禮拜即係素食啊，或者係每一個禮拜有一兩日素食咁其實呢都係讓我哋嗰、那個身體呢即係有一種唔同嘅所以叫做部分嘅適應啊，即係等於我哋即係日頭做嘢，夜晚休息咁樣啦。咁所以咧，即系我会采取一个方向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去谂一谂，究竟我哋同素食有啲乜嘢关系？即系有啲人嘅关系可能就系我系奉行某一种嘅素食主义，有一啲人咧可能就系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做一啲素食嘅行为。咁而亦都有啲可能係因为我身体太沉重啦，太酸性度高啦，所以我要素食咁。即各有到唔同嘅原因，但係呢背后都係拉楞到成个世界或者我自己 或者我身边的人怎样可以可持续发展下去呢？是 是 好啦，咁如果咁样的关系呢，譬如你是一个素食者，但你又同一个唔系素食者、肉食者一起结婚啦、生活啦，咁、你点样去采取嗰个关系呢？即系嗱，你如果要求对方都系同你系咁样系一个素食者，咁又破坏咗个关系、对方如果即系适应你，可能佢身体唔适应，佢嘅心愿意适应都好，咁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可以同唔系素食嘅人一齐生活咧？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好嘅，好好嘅提法。 而家有个新嘅 terms 叫flexitarianism 啊，即系方便素。即比較有彈性啲嘢去食素， 冇錯， 可能就唔係話死個果一定要食依樣嘢，方便點樣樣可以有彈性少少咁樣去進行啦。 係啊，嗱，我記得咧呢、這個雖然咧阿蔣介石啦，同埋阿周麥宋美齡啊，就唔係素食者啦。咁但係佢哋大家入邊食嘅方式真係好唔同。咁聽講佢哋喺張長餐台度一齊生活啦，佢哋夫婦啦。咁宋美龄咧系食佢啲接近西方嘅食物，咁而咧而蒋介石咧依然系食佢自己乡下嘅啲中国嘅食物，咁大家都相安无事。咁当然你话，佢系政治情侣嚟嘅啫，咁呢个就另作即系思考啦。但系咧，我就曾经好即系好衰咁样样咧，就日我一个同事啊，即系旧同事，而家唔喺度。咁佢系比较好色嘅，即系成日都好多好多女朋友。但系佢有一个素食主义者。咁而家我望住佢，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话阿边个啊？你如果你认识一个靓女，但系佢同你一齐食饭，佢啱食完一个血淋淋嘅牛扒，咁你会唔会去锡佢咧？咁佢真系谂咗好耐。咁呢个就好似卢伟力所讲嘅嗰个处境。但系咧，卢伟力，我觉得头先咧，许朝英先生佢讲咗一点好好。我哋唔系就系个人去谂自己生存得好唔好啲啊，或者系个身体好唔好啲，而系话我哋对个环境有个责任，同埋我哋有感通性。人同人之间有感通性。咁我谂海林你教瑜伽咧，你一定好明白。即是你想你那些学生跟你一起去做这个实践的时候，是大家好像有少少宗教性这样去分享一些灵性的经验，会不会呢？ 其实我会说当他你会即是当年我记得 我老师很苦口婆心地劝我去做冥想。而我當初不明白點解要做依樣嘢，後屘而家明白就係話，其實瑜伽係身心靈三樣嘢一齊噶嘛。咁所以當你喺你食物，當你食嘢嗰陣，你上面改變咗少少嗰陣，你會發覺你會你自己練習會更加深刻啲。同埋頭先我哋聽眾打電話嚟，佢講嘅就話，其實唔係只係喺食物依個層面噶嘛。其實我哋可以諗下，我哋身邊即係其實好多嘅化妝品啊，或者我哋用嘅皮包啊，而家有啲叫純素嘅皮，即係唔係就係人造皮，即係用依、這個 用植物性嘅皮，係 用菠蘿葉啊，或者一啲仙人掌啊，係可以做到好似近似皮咁樣嘅物質。咁我哋其實我哋諗嘅嘢唔係淨係話由食物上，甚至乎我哋生活嘅用品上，其實我哋可唔可以用少一啲動物製品咧？同埋其實仲即係有啲我哋平時唔係好中意講，就係話譬如屠宰場係咪一定要咁血淋淋咧？又可唔可以改善一下一啲對動物嘅對待咧？咁而我哋好笑嘅就係話，我哋今日而家係一月份。一月份咧，其實有個 concept 而家叫純素月啊 ，veganery， 咁所以一月 去講呢樣嘢，其實幾 啱喎， 所以聽眾提得幾好 嘅，都要多謝編導， 叫超越和平主義啊，個超越和平主義咧，就係佢每年咧就會集中有一兩個禮拜咧，就係所有呢個信奉呢個超越和平主義嘅咧，就係集中喺美國某一個地方咧，佢哋會進行靜坐啊，即係就乜嘢都唔做嘅嚇。當然佢哋都會食素啦嚇。咁而有一啲人研究過咧，就係喺佢哋做呢個活動嘅時候咧，全個世界啊嘅犯罪率咧係下降咗嘅。咁即係話咧，即係佢哋呢班人 集中一齊去發放一啲和平嘅念力、念想力嘅時候咧，原來成個世界嘅能量係改變嘅。 嗯嗯嗯。 好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係頭先阿許生提到，就係話我哋每一個人做好自己嘅本分。咁原來呢個世界係會慢慢慢慢改變嘅。即係以前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就國家自掃門前雪啦。咁如果我哋將佢改一改，國家掃好門前雪。咁人人门前皆无雪啦，即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做好自己本分，咁呢种本分咧就会成个集体构成咧，会影响成个世界咯。 嗯，冇错，所以咧我哋先话今日嘅题目叫素食主义咧，就唔系只一个素食嘅习惯或者实践啊。咁咧嗱，节目咧就去到尾声啦，要讲一讲星期一啦。星期一广东广西咧有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就系、是、以革命的名义啊，或者系以革命之名咁啊。咁啊，讲者咧系有马鼎盛、马恩赐。刘兰昌，咁希望大家咧就系十点半收听嘅。咁我哋而家送翻一首歌啦，令大家有过一个安全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周末吓。咁咧就系好红嘅，而家呢个姜涛《蒙着嘴说爱你》。咁我哋而家都蒙着嘴，大家一齐说爱你啦。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